复习四，一，绘画，一。 约翰的中国朋友今天从北京来，约翰到机场去接他。 啊，小王，路上辛苦了。 不辛苦，谢谢你来接我。 别客气，收到你的信，知道你要来旧金山，我高兴极了。 我很高兴能见到老朋友。刘小华、珍妮他们都好吗？ 都很好，他们很忙，今天没时间来接你。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不用客气。 为了欢迎你来，星期六我们请你在中国饭店吃饭。 谢谢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二， 在中国饭店。 小王怎么还没来？ 还没到时间。 他第一次来旧金山，能找到这儿吗？ 这个饭店很有名，能找到。啊，你们看，小王来了。小王，快来，这儿坐。 三年没见，你跟以前一样。 是吗？ 这是菜单。小王，你想吃什么？ 我知道，他喜欢吃糖醋鱼，还有…… 你们太客气了，我真不好意思。我们先喝酒吧， 来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 干杯！ 三，练习。 三，语音练习。 一，声调练习，第四声加第四声。 上课，在教室上课，现在在教室上课。毕业，下个月毕业。大概下个月毕业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 我最喜欢大熊猫。 我也喜欢大熊猫。 我们去动物园吧。 好极了，下午就去。